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7回。翌日，谢之芳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身。昨日这一遭醉得很了，他只觉头痛欲裂，嗓子眼里疼得说不出来话，连灌两壶冷茶这才好受了一些。院子里吵吵嚷嚷，人影来回跑动，他急着鞋履走到门边，抬手掀开帘子，明晃晃的日光直刺人眼。 这是做甚啊，一大早吵吵闹闹，扰人清梦。 他不耐烦地转头问小厮，双瑞上前答道， 皇后娘娘使工人送了几大车礼物过来，庆贺爷和夫人乔迁之喜，夫人正命小的们准备回礼呢。 听说是谢之真的授意，谢之芳脸色稍缓，自袖中摸出一方私印，嘱咐道， 拿着这个去见兴隆镖局的大当家，让他派人沿路小心护送，不得有误。 双瑞脆声答应，捧着私印退下了。一个冒冒失失的小丫头捧着个匣子经过，一不留神左脚绊右脚，哎呀一声仰面摔了个狗啃泥，匣子里的东西也零零总总撒了一地，都是些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，鲁班锁、九连环、成套的木雕傀儡、兔子灯，还有造型童稚可爱的白玉摆件。谢之芳捡起缺了个边角的玉珠，眼神晦暗不明。青梅急匆匆赶上来，将小丫头提起，低声训斥了两句，动手帮她收拾满地狼藉。 这般莽撞，若是哪天唐突了姐姐，岂不麻烦？索性找人牙子发卖了事。 无视了小丫头一瞬间变得苍白的脸色，谢之芳将那玉珠递给青梅。 这是给小殿下和小公主准备的。 青梅将物件一一收拾规整，如实回道， 是给红莲公主准备的，并没有小殿下的份儿。夫人说了，小殿下是皇储，身份贵重，这些东西一路过去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为防有人暗中做手脚，不如不送，公主却没许多顾忌。再者，夫人好歹担这个义母的名头，即便是准备的礼物丰厚些，旁人也说不出什么。 谢之芳这才想起姐姐已将小公主认为义女的旧事，身形晃了晃，站在廊下发了许久的呆。青梅带着丫鬟们退下，见那小丫头被谢之芳那两句话吓得魂不守舍，安抚道， 哎，咱们这儿啊是夫人当家，爷说的话并不作数，不必怕成这样。只有一样，你以后在夫人面前伺候须得小心些，若是再如今日这般毛手毛脚，夫人宽仁，我却是不依的。 不多时下起了细雨，落在高大的芭蕉树上，响声搅得人心烦。谢之芳叫来管事，细细问起主母这两日做了何事，见了何人。这名管事是他早些年安插在金陵的眼线，30来岁年纪，做事老练，最是忠心不过，闻言事无巨细地答了一遍。 各位官家女眷接地的帖子，夫人昨日午后见了知府夫人，同知夫人并永定侯家的两位少夫人，约定明日同往樊刹寺上香。 只见了几位夫人吗？他们有没有带儿女过来？ 谢之芳关心的重点有些奇怪。管家怔了怔，躬身答道， 啊，知府夫人带了刚满3岁的小公子，同知夫人没有带家眷，倒邀请夫人参加嫡女的及笄之宴，两位少夫人即将临盆，却是双喜临门。 别人都有孩子，唯独姐姐没有。谢之芳素来争强好胜，在姐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，但凡其他夫人小姐们有的绫罗绸缎、首饰珠宝、胭脂水粉，绝对不能落了谢之真一份，极尽奢靡铺张，一应之物只要最好的。 凭什么那些女人仗着肚皮能在姐姐面前耀武扬威，她却只能孤孤单单一个人呢？得让她生个孩子，这实在是个拴住她的好主意。既然姐姐已经知道了她的真面目，绝对不可能对她动心，又会过了旧情郎，显而易见是一副郁郁不乐、余情未了的模样，难保不会左右摇摆，哪一日真的舍了她去。若是有一个亲生骨肉，一切便都不一样了。姐姐是那样喜欢孩子，性情又温顺柔软，等她做了母亲，和她一起抚育儿女，天长日久，总能歇了别的心思，将根深深扎在这里。谢之方本以万念俱灰，这一刻却如柳暗花明，绝处逢生，眼中闪过诡异的亮光，他腾的一下站起来，扬声喝道： 贝玛。 这一夜谢之真总觉心神不宁，右眼皮跳得厉害，他有心借刺绣打发时间，不慎扎破了手指，鲜红的血珠在指尖凝聚，一颤一颤的透着不祥。取下七彩琉璃烧旧的灯罩，用小剪刀挑亮灯花，谢之真扶了扶鬓间步摇，轻声道：琵琶，他还在外面喝酒吗？总这么喝下去难免伤身，明知弟弟放荡无赖，他还是不争气的心软心疼，拿他没有办法。琵琶还来不及答话，忽听得外面响起滴滴的叩门声，小厮的声音有些喘，显然是急急赶来通风报信的。 琵琶姐姐，是我，我是双瑞，小的有要事禀报。 琵琶打开门扉放他进来，双瑞跪在门边，甫一出声便砸了个大雷。 不敢隐瞒夫人，爷他去了天香楼。 咔嚓一声，手里的琉璃灯盏跌落在地，砸了个粉碎。谢之真花容失色，还来不及说话，眼底已隐隐有了泪意。天香楼，这么一个香艳暧昧的名字，不必追问便能猜出是什么所在，果然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琵琶见他神色不对，慌得了不得，斥了双瑞几句，低声在他耳边劝慰： 夫人莫慌，说不定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，亦或也是被什么狐朋狗友强拉过去的，他绝不会做对不住您的事。 青梅心直口快，在旁道： 夫人不必生气，是护卫们将他抓回来狠狠打一顿，自然老实，再不济咱们亲自去请人，就如同那年一般。 谢之真惨然一笑，举起剪刀将手中尚未完工的下衫剪了一道大口子。这衣裳针脚细密，袖子上绣着铜色的修竹，显然是照着谢之方的身量做的。 今时不同往日，由他去吧。 昔日他身为长姐，自然拥有管教幼弟的立场，可这世间除了悍妇恶妻，哪有不顾众人非议令父君颜面扫地的道理呢？再者他也有自己的尊严，有着不能轻易抛舍的体面。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？ 青梅见他虽勉力维持着镇定，握着剪刀的手却剧烈颤抖着，不由气得眼圈发红，发狠道： 夫人忍的，奴婢却忍不得。可惜他平日里动辄赌咒发誓，一副将夫人放在心尖尖上的痴情模样，这才多久就现了原形。依奴婢之见，干脆咱们回到长安，一状告到御前，请陛下和皇后娘娘为夫人做主。 告什么状？做什么主？ 谢之真撂下剪刀，面上苍白一片，犹如被抽去了斑斓颜色的瓷瓶，脆弱易碎，令人心惊。 有哪一条律法规定了男子不得喜新厌旧，不得寻花问柳，规定了他须得一心一意待我好？ 青梅无言以对，恨得直咬牙，胸脯剧烈起伏着， 谢之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方才聚起说话的力气，对琵琶道：去执笔来。他回转进屋中，握笔的手也不听使唤，接连写废了数张纸，眼中淌出热泪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忍住胸口针扎似的疼痛，终于用娟秀的簪花小楷写出了三个字：和离书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